要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 当真不

光，回不去的愁 deer panteth for the water, so my soul longeth after you.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and I long to worship you. You're my friend, and you are my brother, even though you are a king. And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 other, so much more than anything. You alone are my strength, my shield. To you alone may my spirit yield. You alone are my heart's desire.

情人山飞过烟， 生活。

当年的眼前。抽点招牌还没换，那是我们一起经营的乐园，每天上午九点我先去打点，待到下午茶时加几颗柠檬片，总在玩够了夜店，搭个伴去海边，聊着各自的未来，却忽略了当年的眼前。

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没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生活沉默不舍，不要分手，慢慢觉得累了，还是学着我了，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离开后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以为你在左右。你没说错，感情没有对与错，删除你的面孔，再继续漩涡。心又被折磨， 现实不断拷打我，偶然做梦，假装希望你能过得从容。 你独自走过我身旁，并没有话要对我讲。你不敢抬头看着我，哦吼， 在佯装其中。山峰为什么那么疯？因为人心要追得动。